继续前进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 八十七点六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八七点六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，广播剧场。 会加班报表订单忙啊， 减肥游戏逛街网购，累呀、 这个世界充满诱惑，为了理想打拼加油，头脑不能闲着， 那个未来就在前头，成天埋头苦干卖力腿脚老实转着， 忙啊。 不要急，不要慌，偶尔要休息，明确方向再出发，品味红尘烟火气。 不要烦，不要乱，偶尔要惬意，认清真相，观万象，领悟世间情与理。 哎，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，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。 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日每晚十点半邀您收听广播剧场。 文化不含糊， 成语故事新解读， 知识开挂有套路， 听着咋样？料足。 相声剧混搭历史文化， 成语典故也得抖包袱， 好不好听啊？ 舒服。 相识不语未打赌，因小失大太粗鲁，意气用事两夫妻，难分次来难分主。各位看官，咱们今天的成语故事叫做相视不语。话说古时候有这么一对夫妻，当时呢生活很拮据啊，虽为夫妻但也总想互相的占点小小的便宜。有一回吃晚餐，二人烙了三张饼，各吃一张，剩下一个怎么办呢？ 我说你呀、先别着急。 忙 啊？别 干嘛呀、 你听我说。 干什么呀？ 咱们俩呀打个赌怎么样？ 打什么打什么？你这倒霉娘们就给我吃饼，打什么赌？ 你先放，你别塞了，你吃什么呀？我告诉你啊，一共可是三张饼、各分一张，还剩一张，这张归谁呢？从现在开始啊，吃饼不说话，谁要是先说了话，这张饼就对不起，应当归另外一个人吃。 你以为我爱理你呢？我本来我就懒得多说话，这赌我赢定，你输定了。 那未必，我是说呀，先说话者不吃饼，这不说话者呀就有权吃饼。 我知道，好，咱们试试看，看谁啊先说话。 好，那我喊一声开始就算数了啊。 你喊吧，从现在开始我不说话。 开始。 于是两人就这么相对一笑，开始了打赌，谁先说了话，这最后的一张饼就归另外一个人。得，就在这么一间普通的农家房屋，夫妻俩呀，面对已经烙好的三张饼，就为这点小事还真就杠起来了。你说可笑不可笑呢？那就在这时，有一个贼人偷偷溜进了屋来。一开始，贼人只是躲入门中，之后良久不见有声音，小偷心里奇怪呀，我刚才这个动作，一大盆都摔地上了，发出了阵阵的响声，连我自个儿都吓一跳，我都猛地躲起来。哎，这屋里俩人都不说话也不动弹，更加奇怪了。于是他就试探着走到夫妻的面前，二人是视若无人，呆坐如泥胎一般。那贼人大着胆子用手晃了这么一晃，想看看有无活人的反应，但是这夫妻俩还是呆若木鸡，并没有什么反应。于是贼人是 大发狂笑。 哎，谁？这木头人啊，我专吓唬人的。这就跟地里那个招影一样啊，吓唬麻雀，哼，怕下来捉吃的是。这倒啊，见多了。哎，你别说，摆的这还挺像，做的跟真人。你看这皮肤做的跟真人似的。嘿，这玩意儿，嘿，我还不管你们呢，该拿什么我拿什么喽。你看看，这有手镯，嘿，这还有脚镯，这耳钳子，嘿。这都是赤金的呀！这你看看，这家里愣没人，今儿我来着喽！啷个啷啷个啷个啷，啷个啷啦啦啷个啷。嘿，我再看看这抽屉是什么？哇，你看看，这是锦绣的绸缎。哎呀，呵，你看看。这是呵上好的织锦缎。哎，你看这绸子这材料，这样你看皱的不怎么样。你看桌上搁这么三张破饼，这还咬了两口，这家里还挺趁东西啊。金的拿完了，哎，银子揣走了。嘿嘿，哎呦，这布也忒多了，我看看吧。这不行，这卡丹黄给这回这他们那穷说相声的拿那做大褂，这大五福，这白布的才孝衣的时候才穿的，不是？这行，来一匹这上好的丝绸，看看这，嘿，这好，蜀锦，呵，没想到，哎。这咱们这穷乡僻壤野店荒村还能看见蜀锦，打四川来的，呵，这家里愣没人。我加上他，哎，你们俩人还跟这瞎看呢，看什么看呢？真了，眼睁睁我都把东西偷走了，吓唬人吓唬谁？你看，哎，你看这小娘子，哎，真不动唤，哎，眼睛也不动，哎。哎，怎么？哎，你看细皮嫩肉的，嘿，这，你看，哎，到喽，小娘子。哎，贼，你倒霉娘们，快追呀、啊！ 哎，你输了。 哎，对。 这故事源于印度的《百喻经》，它的作者叫吃花猎。他辛辣的啊，讽刺了一些人为了争得小利而不顾大义的行为。要是仔细想一下啊，世上这样的人还多不可数。就贼人来说，让人逮住那是要杀头的。可是呢，只顾眼前的小利，就熟视不见杀头之灾。再如贪官者，明知有杀头之余，终身监禁之灾，却视而不见。只能说这种人愚蠢到了极点，根本不懂人间的道理。而成语相视不语，也因为这个故事流传开来。相视不语什么意思呢？他是说呀，互相面对着面不说话，比喻因小失大，故作姿态的样子。 传统文化不含糊，成语故事新解读， 知识开挂有套路， 听着咋样？料足。 相声剧混搭历史文化， 成语典故也得抖包袱， 好不好听啊？ 舒服。 虎头有威风，气势太汹汹，发展不可测，结果变蛇形。列位看官，今天咱们的成语故事叫虎头蛇尾。话说在清朝的末年，官场极为污浊混乱，尤其是这个买官卖官这个做法的大门打开之后，那官吏啊、候补官员叫鱼龙混杂，良莠不齐。说实在的，没吏叫不起早。清朝那些个腐败的时代，很多人认为当官他就是为了赚钱，赔钱的事儿当官的绝不傻干。正所谓三年清知府，十万雪花银，就是这道理。 做上司的人专挑那些个有来头的，哎，有亲连的人呢去充任官职。什么意思呢？非亲不娶，非才不用嘛。而一些个真有识才学问的，哎，无门路的人呢，一辈子他也别想谋到个一官半职。那么鉴于这种情况，京城里一位都老爷就上了一封奏折，要求干嘛呢？整治官吏，甄编贤愚，重用啊有真才实学之人。这奏折呈上，皇上还真就准奏了。不久，湖南巡抚接到圣谕，想认真对待，立即要对各级官员进行重新的考察。这一下众官员可慌了手脚了。大家伙都知道啊，皇上要面子也不过就是刮刮这阵风就完了，给足了皇上面子以后啊，该怎么办还怎么办就是了。于是呢，就请些个识字的知识分子代写个考卷就行了。因为其中啊十之有六，哎，连字儿都不会写。于是乎代考试的方法就出现了五花八门的状况。只要能够保住自己的乌纱帽，花点银子又算什么呢？话说这一日，在巡抚院门前有八个持枪的武士列立两旁，中有座椅八仙桌，皆配猩红桌布。湖南巡抚端坐中堂，两旁有四个副官。说这帮人在干什么呢？您接着往下听。 奉皇上圣谕，要整顿吏治。下官把湖南境内各级官吏都邀请到长沙来，就是行施这项政策。我说，列位大人， 有 在考试的试题已经拟定好了，有成绩优秀者，本官要择优提升；成绩平常者嘛，维持现状。凡答题低劣或不知所云者，本官是绝不容忍，一律辞退。因为你现在不能胜任职所，一律罢免回家。都听清了吗？ 是 是。另外有人替考，舞弊一律拿办下狱，有故意违抗者定斩不饶。本大人我也不管你有什么后台，也不管你有官带的联动，我唯卷视听，绝不容情。好了，现在就请列位大人入考场吧。 是。 严肃冷静，不准喧哗，不许交头接耳，听明白了吗？ 听明白了。 听明白了。 明白了。 一排排的门窗，从门窗可以透出有人在持笔答卷。巡抚大人呢，携着众副官、闲杂人等游走在窗外，也就是以这种方式来监考吧。那么刚走到13号的门前，门内出来一个人，手拿试卷，笑嘻嘻地向巡抚大人说话。 巡抚大人，哎，我的试卷写完了。 啊？哎，你回答的挺快呀，啊， 小意思。 本大人问你啊，你在为官之前家里是做什么的呀？ 十年寒窗铁眼磨穿，苦读孔圣之书一读30载。 30载？ 对了，30年。 你今年多大呀？ 我属猪的，29了。 哎，你呀，这个人啊， 怎么样？ 还得学这个算术，你还得。你苦读圣贤书30年嘛，今年29，你是拿本老爷我当傻子呢，是不是？ 比喻嘛，这个比有点夸张的手法，就证明读书读得苦。 我问问你，你认识字吗？ 哎呦，您这话说的，当官不认识字怎么当官啊？ 你认得多少字啊？ 都忘了，哎，就把字往那筐里装啊，起码2筐。 或是认识这么多字？ 对， 不简单啊。 嗯 啊。那本官要考考你，一字写出来， 一架房梁， 二字写出来， 上短下横长。 那三字写出来， 横着看是川字模样啊。那四字写出来是四角四方，有个八字在里边藏。这个五字它写出来是…… 停！我看出来了，你原来不是读书的，你是唱太平歌词的。你 不是不是，你 要画锅的问题。 考我吗？考我吗？ 我就问你这一字怎么看？你都说完了。这一字就是 这一根扁的那一横吗？ 三， 三三根扁的吗？ 四， 四四根扁的吗？ 哎呦，完了，错喽，错喽， 怎么了？ 错喽，四根扁的不是字 啊！你这这三根是字，四根就不是字，这不讲理吧？你这人怎么？ 那一万怎么写呀？ 一万嘛，你看啊，这个一万是吧？一万嘛，这个这手是五个啊， 哎， 嘿，这手是十个，哎，这比翻过来，这是二十，你等我脱鞋啊，脱鞋这 你脱鞋也不够， 四，把您把手拿过来，您、 哎、我拿过来， 六十，哎，来人，凑一万，快点， 行了， 把后面人都脱鞋， 带着你的，副官， 在， 派兵把他抓起来， 是， 这个人。瞎子儿不识，还冒充官员，你是什么官？ 我管十几万人，我一县知事呢。 这样人还管十几万人，多可怕！你这卷子是谁给你抄的？ 不 啊， 不 说出来可以不杀头，不说实话是当斩不带。 饶命！我花了百两文银，请文师爷给我抄的，文师爷。没事，这个出来吧，出来，我掉脑袋了， 我就， 没事，您就别乐了，这时候 我这是乐吗？我老朽无能啊，我大人，我图他百两白银，借以糊口，不知冒犯了大人立规，望大人念我家有八十老母，饶我不死，大人呐、啊，您安得无限呐、啊？ 这怎么回事？我是哎，以为走 形势大了，有点意思。我听听人群夫怎么说的，这大官怎么说？ 我也不认识字啊。 哎，你小点声， 你快了， 你没当官，你不认识。你花多少钱？咱听听，别说，我就跟大官说，咱听。 去， 把他二人与我带上天堂。案情已经审明，让他们两个签字画押吧。 二位，画个押吧。 画白牙之后呢，就开刀了、啊、 还不行，还要经案院大人批示才能定下这杀头之罪。 案院大人？ 对， 案院大人是不是就是胡安大人呢、啊、 这话说的什么叫胡安？胡安还行，胡安的不就坏了吗？ 不是，他姓胡名安，是不是这位大人呢、啊、 还真是胡安大人。 嗨，那行了，胡安是我二舅。 都对的，冒认官亲该当何罪？ 谁冒认官亲了？胡安就是我二舅，不是我二舅，是你二舅啊！ 大人， 嗯， 夫人送来一件信札，请您过目。大人是这样，要不然先把那个犯人压下去吧。 我说啊，在我看来，怎么考的？此二人是我三夫人的二舅，我怎么不知道？ 嗨，大人，您有七八个太太。那您能记得住？另外，案院胡大人也有信札一封，您过目。 哎呀，胡案院大人要明日来拜，这怎么使得呀？这个 拜，这依小的看呐、啊，这刘十三呢，他还真就是王亲国戚。 是王亲国戚也不行，这事儿刘十三当场作弊的事儿，我是为官之人，我哪能轻易的这？ 大人。君子不吃眼前亏，只要能保住那乌纱帽子最高的尸体啊，大丈夫能屈能伸。这时候呢，你万万不能意气用事。明天的胡案院来访，今天已经妥善处理了刘十三的案件，您将在案院大人面前算立了一功啊！您等好吧，剩下的事您叫我处理，好不好？ 哎，你处理倒也行，但我告诉你啊，你不能让刘十三出银子太多。他要到案源大人那儿前面告你一状，我告诉你，你吃不了兜着走。 哎呦，大人您就放心吧，我跟大人这些年、啊、您对我十分了解，那刘十三要自动送我感恩银，我就没办法了，对吧？ 嘿，你说我这忙活了半天，我 我这给你小子做了过密啊。 您就瞧好吧，到时候少不了您啊。我去办事了，我去办事了。玉宗，打开牢门。 啊？ 你是刘十三呢？ 对啊，我是。 您是刘十三，您不早说。刘大人，恭喜您了。 喜从何来？别乐了，喜从何来？ 什么事儿没有了？ 啊？ 您官复原职了？好家伙，您这一封答卷好堪称考场第一。巡抚大人有指示，我已经印成了十印品100份，叫各县的官员转看，大人不久就能够看到晋升省城的参事，这不得恭喜吗？ 啊！哎呦，那不对，刚才那巡抚大人，好家伙的了，吹胡子瞪眼可够吓人的。 嗯，大人那是一番的苦心啊，您还很难理解是吧？他有他的难言之隐呢。以后要给大人交个朋友，您呢建议啊，建议您多拜会一下。人嘛，有感情的，熟了就不讲什么理了。我就知道啊，您大人肯定是个有义气的人。咱之后成了朋友了，不管谁有事是吧，互相提携一下嘛。 好啊，出狱之后啊，我首先我拜会这位巡抚大人去，谢谢你了啊，谢谢谢谢谢谢。 哎，拜会我，谢谢，热烈欢迎，但是千万别拿礼银啊。 不拿不拿，您放心吧，规矩我都懂，规矩我都懂。哎， 得嘞，那您就请出门吧。 回见。 哎，完了干嘛干嘛干嘛，盯着看了，回去回回回回，这是一场误会啊，纯属误会。巡抚大人一番苦心，大家是可以看到了，他不徇私啊，但有错也要改正嘛，这才是大人的君子风范。都回吧，回吧，回吧，回吧。列位，这个典故啊，就出自清代的谴责小说，各位应该都听过，叫《官场现形记》，最能够凸显虎头蛇尾的事情。这成语呢也真的是源自于这本书。清朝末年官场的腐败可见一斑，这里的环境啊已经形成了一场不可挽救的局面，就是谁有个想救国救民的想法也进了污水染缸里，浑然说不清楚，只能够破罐破摔喽。 嘘，严肃点，正经小贴士，虎头蛇尾是什么意思呢？ 虎头蛇尾，比喻头大如虎，尾细如蛇，比喻开始的时候声势很大，到后来劲头很小，有始无终，做事不始终如一。 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喜剧《成语故事新编》，编辑徐然，演播李银飞、叶鹏、小曾、于浩，录音师张笑音，后期制作云中三月。感谢您的收听。郭靖黄蓉自蒙古归来，乘舟回到桃花岛清静之地，每日练习武艺，功力大增。一日，黄蓉抱怨日子太闷，郭靖不忍爱妻落寞，二人辗转搬家，定居在了1000年后的京城建国门旁边的广播剧场。从此乐不思蜀，过上了白天练武晚上听剧的幸福生活。 笑口常开，娱乐消遣，拯救寂寞，活在当下。 广播剧场得连续收听。 健哥哥快点的，广播剧场快开始啦。 FM87.6 晚上10点半，广播剧场不见不散。 怀疑，我就是那么在乎你。